业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公安机关今年一到七月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18.5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4.7 万名。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刘忠义表示， 对出租、出借、出售两卡的违法失信人员，实施五年内禁止使用手机支付、银行支付业务，暂停新开银行账户，五年内只保留一张手机卡的惩戒措施。 围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网络赌博等网络犯罪，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2021专项行动，侦破相关案件超过 2.6 万起。针对群众关切的食品安全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突出问题，公安机关深入推进昆仑2021专项行动。截至今年6月底，共侦破相关犯罪案件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6 万人。同时，全国公安机关还持续开展团圆行动，累计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3000多名，其中时间跨度最长的达到61年。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童碧山表示， 希望尚未采血的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疑似被拐人员、身源不明人员尽快到公安机关免费采血，我们将共同努力，早日实现亲人团聚、家庭团圆。 针对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点散发疫情、强降雨引发城市内涝等突发灾情险情，各地公安机关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防汛救灾和维护安全稳定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李国忠介绍， 7月20日以来，全国27个地方公安机关共投入警力20万余人次，全力做好750余所定点救治医院、3600余个集中隔离场所安全保卫，迅速组织力量防汛救灾。据不完全统计，河南、上海、浙江、湖北等地公安机关累计出动警力230万余人次，撤离疏散群众410万余人次。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24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本土病例4例，上海2例，江苏1例，云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8月24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575例。截至8月2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亿7573万8000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7月物流业总收入6.8万亿元，同比增长20.8%，两年平均增长9.1%。上半年物流企业收入利润率回升至4%以上，反映物流市场需求仍然保持稳定复苏态势。 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将根据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需要，适时组建新的中央企业集团，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计民生、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的行业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将于近期陆续进驻吉林、山东、湖北、广东、四川等5个省和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2家中央企业，开展第2轮第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督察组要求，对于督察中发现的企业生态环境问题，要有力有序推进边督边改，不搞运动式整改。 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重庆闭幕，本届智博会共举行成果发布和推介活动100多场，室内签约项目92个，总投资2524亿元。 国际军事比赛2021安全环境单组赛昨天在中国库尔勒赛区进行，中国参赛队取得单组赛总评第1名。本次比赛共有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越南5个国家6支参赛队参加。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昨天公布，在成都市郫都区发现一处周代遗址西园村遗址，该遗址正好处在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向晚期蜀文化过渡的关键节点上，或可进一步揭秘古蜀文明重要缺环。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新冠病毒溯源吹风会25号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来自埃及、突尼斯、巴勒斯坦、伊拉克等13个阿拉伯国家的28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出席。阿方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一致表示，病毒溯源必须坚持以科学为标准，个别国家借病毒溯源对别国大搞污名化、标签化，旨在转移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达到打压遏制别国的政治目的，严重损害了溯源工作的科学性，破坏了全球抗疫大局。阿拉伯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呼吁所有秉持正义的国家共同与溯源政治化的行为做斗争。 本台消息，总台 CGTN 昨天独家专访阿富汗前驻英国大使艾哈迈德·瓦里·马苏德，在谈到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建议阿富汗组建一个开放包容政府时，马苏德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在阿富汗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在谈到8月31号撤军之后如何看待阿富汗未来的情况，马苏德表示，阿富汗人民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没有任何期望。马苏德说，一年前美国与塔利班签署了和平协议，但签字后整个国家都分崩离析了。签署和平协议应该让阿富汗人民看到的是和平，但实际上却是战争、灾难和冲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25号就阿富汗的人员撤离工作发表公开讲话，表示从24号到25号的24小时内，美国已经从阿富汗撤离了19000人。从8月14号开始，美国已经撤离了超过82300人，还有约1500名美国人留在阿富汗。法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当地时间25号确认，法国在阿富汗的人员撤离行动将在8月31号结束。目前从阿富汗撤离的阿民众正陆续抵达法国。当地时间25号，德国联邦议院正式投票通过了德国联邦国防军在阿富汗执行的撤离任务。默克尔再次承认对阿富汗局势存在误判。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64610例，达到2亿1305万0725例；死亡病例增加8023例，达到444万8352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818万8079例，死亡63万1906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207258例，新增死亡病例2051例。 美国圣何塞现实新闻网站近日发表的一篇独家报道称，美国多州首例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死亡病例发生在2020年1月，比此前官方报告的首例新冠死亡病例提前了数周。专家据此推测，新冠疫情可能早在2019年12月甚至11月就已在美国多地出现。 日本首相菅义伟25号宣布，从明天起把实施紧急状态的地域范围扩大至北海道、宫城县等8地，届时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将有21地处于紧急状态。据日本广播协会统计，截至东京时间25号18点30分，日本较前一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4321例，累计确诊1368110例。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钟成、孙稳、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魏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被迫着发出最后的红烧，祈祷。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8月26号星期四，农历7月1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等事项。 东城、密云等八个区年内将启动校长教师轮岗交流。 地铁一号线和八通线本周日实现跨线运营。 地铁环球度假区站今天开始迎客。 丰台站全面转入室内外装修施工，预计年底开通运营。 北京住房公积金将建立信用评价等级。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第27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等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首善标准推动首都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推动思政工作守正创新，开展永远跟党走活动，深化首都三权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区建设，压实学校党委主体责任，当前要毫不松懈抓好高校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研究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指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关乎国之大者，是北京融入新发展格局五子联动的关键一子。要体现首都担当，实施好六大工程，要发挥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源头动力和重要引擎作用，发挥三城一区主平台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主阵地作用，打造全球人才高地，落实重点项目清单。会议研究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推进城市副中心建设，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通勤圈要加强环京地区合作，功能圈要引导创新要素有序流动，产业圈要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抓好市郊铁路与城际铁路建设，推进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双枢纽建设，用好天津出海口，强化生态环境、疫情防控等领域联防联控，加强自贸区合作，发挥冬奥会辐射带动作用，各区各部门要按照规划任务分工狠抓落实。会议研究了关于在全市开展向时代楷模李焕英同志学习活动的请示，指出，李焕英同志长期坚守在医疗卫生岗位上，孜孜不倦奋斗在麻风病防治研究一线，是北京先进模范的代表。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向时代楷模李焕英同志学习活动。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昨天出席政党协商专题座谈会，围绕首都工作关乎国之大者，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成员、无党派人士代表、政协委员深入交流，希望大家从国之大者高度来认识和把握首都工作，紧扣全市中心任务，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出席。蔡奇说，北京与其他省区市最大不同就在于是首都，首都无小市，市市连政治，首都工作具有标志性、指向性，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首都疫情防控是当前的重中之重，关乎国之大者，要落实落细常态化防控措施，更加科学精准，有效筑牢防控屏障。 蔡奇指出，重大活动服务保障关乎国之大者，是必须全力以赴履行好的职责。每次重大活动服务保障对我们来说都是光荣政治任务，也是对工作水平的直接检验。要把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下来，不断完善服务保障机制和能力。现在已经进入北京冬奥会时间，要全力以赴做好冬奥筹办和疫情防控工作。蔡奇指出，首都发展就是围绕四个中心、四个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管总的，关乎国之大者。各项工作包括经济工作，都要牢牢守住这个战略定位，要带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金融、科技、信息、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坚决疏解一般制造业，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战略谋划，我们要在紧要处落好五子，坚持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蔡奇指出，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各级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把群众的事放在心坎上，以接速急办为重要抓手，办好群众身边事，研究出台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行动计划，要落实双减要求，深化改革，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蔡奇强调，首都稳，全国稳，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加强风险防控。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防汛防灾不可有丝毫大意和懈怠。要把防范自然灾害纳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各环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做好首都各项工作，奋力走在全国前列。蔡奇说，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中共北京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大家履职尽责，共同把多党合作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金玲昨天先后到海淀区、西城区调研金融科技企业发展和金科新区建设工作。他强调，要坚持国际视野，紧密跟踪金融科技发展前沿，加强行业形势研判分析，把握趋势，抓住机遇，聚焦金科新区发展需求，补充完善要素资源，构建创新生态体系，深化融合，优势互补，更加有效激发动能活力，打造金融科技产业创新发展高地。陈吉宁指出，近年来，市有关部门和西城区、海淀区加强协同配合，有力推动一批金融科技项目落地，不断夯实金融科技创新发展基础，各项工作推进扎实有力，成效应予肯定。当前，金融科技发展呈现新的趋势，要深入研究把握发展规律，紧盯科技趋势、行业趋势，深化金融和科技融合发展，深化相关区工作融合。要围绕金融科技领域的硬科技和底层技术需求，构建创新平台，搭建基础设施，吸引更多金融机构、科技企业落户北京。市属金融机构要加快科技化转型，主动参与应用场景建设，为金融科技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新闻广播消息，市政府办公厅今天发布，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精神，2021年中秋节放假安排为9月19号星期日到21号星期二放假调休，共三天。9月18号星期六上班，请公众提前安排好工作生活，节日期间注意安全，减少人员聚集，加强个人防护，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 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新学期本市将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东城区、密云区是第一批试点区，今年年底前还将再启动六个区的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本市将大面积、大比例推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交流轮岗的对象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正副校长和公办学校在编在岗教师。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